喂 ，hello， 又嚟到我哋不打电影时间啦。今个礼拜咧，当然我哋同各位主持大讲咧，就系即系呢个怪兽片经典啊，亦都系即系今个礼拜嘅科幻巨作啦，《哥斯拉二：王者巨兽》啊。咁啊，当然呢、這个今个礼拜其实上嘅戏唔多嘅，咁啊变咗有啲咧比较冇咁大嗰啲片，就留翻我不打电影时间度讲啦。咁啊会有两套，其实都论到科幻。一套啊奇幻啊，就是那个狗仔无限轮回那套啊，再见亦是狗朋友二啊，咁我会讲呢套啊。另外亦都会讲咧，点样演唱会就片段就搞到变咗科幻片嘅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咁呢两套都系有科幻元素嘅。之后仲会讲一套咧，就是话讲呢个世月号啊，韩国嘅呢个灾难啊，即系呢个海难事件啊嘅一套五年后。啲家人點樣面對呢個悲劇嘅一套文藝作品啦？沒有你的生日啊，韓國片啦，再補一套咧，就係、是、韓國片嘅《華爾街》啊。其實個名字就叫錢嘅，香港咧就譯做《萬惡金錢》啦，英文就咁叫 money 嘅啫。咁係一套韓國片，亦特別在咧男主角就香港人，如果有睇開，譬如有睇嗰個《逆權司機》入。飾演就是第一個被人捉了去夾硬話去共產黨員，跟住後尾即係一個學生，跟住就俾佢夾硬屈打成招，最後死咗嗰、那個就柳俊烈啦，亦都係咧《韓流毒戰》入邊做古天樂投射角色嗰位，咁啊變咗依四套戲咧都會喺啲不打電影時間度講嘅。咁啊先講下一套叫做寵物電影，亦都可以話係叫做感人嘅自。自愈系动物电影啦，咁啊再见亦是狗朋友嘅续集，咁啊先讲呢个续集就真系续翻个时间续咧，就系、是、承接翻第一集再见亦是狗朋友嗰一家人，咁咧上集咧狗仔轮回完，最后系翻翻男主角嘅身边，亦都系咧即系第一集细个嗰阵时嘅男仔。养嗰只狗啊，咁经历咗应该三次两次轮回啊，就做咗三只狗嘅，咁最后翻去个男主人嘅大个咗之后，咁嗰阵时嘅男主人都讲紧应该六七十岁啦，得唔得？咁啊凭住一个动作啊，就点样去一踎低个人，只狗就会。企跑去佢個背脊跳高咬翻去拋出嚟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你當籃球仔啊一個波啦 ，OK， 咁啊咁嘅動作容從而相應到，咁呢個續集咧個時間線係接翻落去呢、這個男主角仍然係六十幾歲嗰陣時，咁條第佢做嘅第一隻狗就正正就係第一集最尾嗰陣時嘅只狗啦，不過嗰陣時只狗呢就老死啦 ，OK， 咁老死完之后咧，亦都依集咧就话讲佢系嗱上集就话讲呢只狗咧，其实都经过几次轮回咧，系分别做去咗唔同嘅家庭，亦都改变咗佢唔同主人嘅人生嘅，咁但系最后先因缘际会翻去男主人身边就个感动位咯，咁所以咧个第一集个英文名其实叫 Adore's Purpose。OK， 去到今集咧，其實個名佢唔係 Adore's Purple 二，佢 Adore's Journey 喎，即係呢個狗的旅程咁樣啦嚇。咁、呢個名亦都係狗狗的旅程，亦都係台灣嘅譯名啊。OK 啊，咁咧條橋咧其實冇變嘅，都係狗仔無限輪迴，而今次係輪迴三次。你見到咧佢飾演即係嗰只狗咧係會變咗四個外表，四種唔同嘅狗種同埋形態啊，應該話。咁而特別在佢個今次個無限輪迴咧，佢輪迴咁多次都關佢男主人嗰一家人跨越一。家三代嘅故事嘅得唔得？咁、那個主軸都係楞住個男主人。咁點解咧？就因為第一隻即係當佢做翻第一隻狗嗰陣時咧，佢老死之前咧，其實係。 爸个爸爸就祝福佢，就守护佢个孙女。咁呢度咧就加咗咧特别在，咁咧上集嘅男主人啦，即系而家六十几岁嘅爸爸，应该叫爷爷啦吓，因为就同埋佢个老婆啦，咁其实佢就生咗个仔，咁个仔咧就识咗个年轻嘅女仔啦，就新抱啦，然后生咗个孙女，咁但系咧今集一出场咧就过去个仔就已经话用个对白交代就系交通意外死咗嘅，咁所以剩翻个年轻新抱就加个孙女，咁而孙女一出场就已经都小朋友咁样啦，例如好似都我五六岁咁上下啦，咁而因为个新抱其实都系一个好年青嘅鬼妹嚟嘅啫，咁佢就一来就因为个自己个仔死咗，咁其实系有意外赔偿，亦都有保险金嘅，咁都系一个大额嘅保险赔偿，咁反而就系嗰个年轻嘅新抱就面对唔到佢点样一个人凑住个女啦，同期亦都有压力啦，三来又觉得咧好似系个奶奶。奶同埋呢个外父啦，即系老爷奶奶，应该话老爷奶奶唔系外父啊，老爷奶奶两个好似系想密谋攞佢啲保险金，兼夺走埋佢个孙女，咁所以咧个新抱同个第一集个男主角啦，即系六十几岁嗰个人咧，咁同埋个佢老婆咧就系有芥蒂嘅，亦都经过几次嘅冲突咧，最后个女主角即系今集嘅女主角就系个孙女啊 ，OK 啊，个妈妈咧就觉得就要。决定离开呢个家庭，咁就带埋只狗走嘅 ，OK 啊，咁啊，然后就去咗城市生活，咁啊变咗从此就呢只狗咧就离开咗主人，咁因此咧个男主人，因为喺呢套戏入边咧系得男主人相信呢只狗其实就系佢当年童年时养嗰只狗嘛，咁最后佢都咧祝福呢只狗，就算我唔喺个孙女身边，你都要咧继承你嘅使命咧，就系守护呢个孙女。咁可能因此咁嘅情况咧，今集嘅狗会轮回一次，嗰只狗都同呢、這个即系呢个女主角或者呢个孙女咧有关系嘅，得唔得？咁以咁样嘅大桥就延续今集，咁所以有啲唔同嘅取向咧。上集就系每次狗轮回，佢分别改变唔同嘅家庭嘅人生，不过最后翻去男主角身边，咁啊完成咗佢嘅使命啦。咁今集就反而系讲来讲去都系嗰一家。人同埋个孙女同埋即係佢个新抱嘅关系，点样透过隻狗修复呢个关系之余呢，隻狗仲做埋媒人嘅，得唔得？咁亦都撮合咗呢个孙女将来嘅老公，咁变咗就即係会聚焦多喺一家三代守护同埋撚到条爱情线，咁所以我觉得个角度上都有啲唔同嘅，不过条大桥就一模一样，咁所以呢，如果你话鍾意睇上一集嘅朋友呢，我就觉得一定入场啦。咁亦都係即係個時間續係續落去，可以話係上集未完嘅故事嘅延續。咁而鍾意呢條橋嘅人就一定唔失望啦，因為就真係一模一樣嘅啫，都係咁樣玩輪迴，亦都會轉唔同嘅狗種，亦都係每次隻狗係會喺唔同嘅家庭長大，有唔同嘅事嘅或者學到唔同嘅技能，或者有唔同嘅背景啦。咁而冥冥之中都會同翻呢個孫女有關係咁解。咁而今集特別在就多咗條愛情線，咁就以隻狗去撮合即係緣分之中嘅孫女嘅真命天子，咁啊會多咗呢個角度，咁啊變咗都有一啲新嘅體驗嘅，咁啊變咗鍾意狗、鍾意寵物、鍾意依類治愈系電影嘅觀眾都去入場啦。咁啊，講講故仔咧，特別在咧，咁就到第一代隻狗老死啦，咁跟住佢就輪迴嘅，輪迴完咧，佢就輪迴咗一隻細狗，咁而嗰隻細狗咧就正正就啊，頭先我講錯啊，阿新抱帶埋女主角走咧，冇帶隻狗嘅 ，OK 啊，隻狗係之後老死嘅啫，咁但反而佢輪迴完就去咗去個孫女同佢媽媽自己即係姨母女。 生活嘅城市啦，咁啊咁啱就喺佢屋企附近就有個嗰啲流浪狗嘅收容所，咁佢輪迴完出嚟嗰只狗咧就正正俾個收容所收容住，咁但係佢你都知佢一輪迴完，其實只狗嘅角度啊，佢係會自述噶啦，亦都會講嘢嘅，得唔得？會配個配音嘅 VO 啊，咁只狗其實係有曬所有前世記憶嘅，咁呢個設定亦都跟翻以往再見夜市狗朋友冇變嘅，咁佢喺個收容所。嗰度聞到孫女陣味，咁啊知道孫女嚟咗，咁佢啊積極就叽哩喀啦引啊孫女注意，咁啊有啲冒險咁歷險咁樣啦。咁最後就即係因為個孫女咧就知道啊嗰、那個其實就仲有個就孫女已經巧遇翻一個。應該華人家庭啦，咁但係後屘佢就話嗰個男仔其實係韓籍嘅，得唔得？咁但係個感覺望落去華，不過係咪韓籍都唔敢，好似有講國語，即係當華人家庭啦。咁又已經有個四眼仔，咁、那個叫鄰居，咁係佢先收養咗另一隻狗。咁但係就嗰只呢只主角狗咧，咁就吸引阿孫女注意，咁最後就因為咁、那個孫女。咧就決定收養，咁但係佢決定收養咧又唔可以俾阿媽知，因為阿媽就講過佢唔可以養狗，咁於是係偷偷帶咗佢翻屋企偷養嘅。咁佢偷養嗰陣時就同個鄰居嗰只狗啊兩個就即係都有啲去公園玩啊，咁嗰陣時都係兩個兩小無猜，咁都係大概個歲數，兩個人都我諗最多八歲九歲咁上下啦嚇。咁、啊、然後就收養咗佢，咁所以咧都幾大篇幅咧集中喺呢個第二次嘅輪迴，咁、那個故事都依度就會聚焦多啲，都幾長嘅，佔個篇幅啊。咁但係之後咧，就好似有個交通意外，隻狗死咗嘅。咁而死完之後咧，佢但係呢隻狗喺交通意外前咧，其實就話講佢咧，因為呢、這個。女仔就養咗呢隻狗仔，然後就講佢由當八九歲嘅孫女咧，就同隻狗即係生活咗成十年嘅，就已經一跳就跳咗去年青嘅版本嘅孫女，咁就你當好似十八九歲啦。咁佢到十八歲九九歲嗰時咧，原來隻狗就不過之前有講佢描述就個佢媽媽都會去識男仔，亦都會自己有自己嘅生活。咁啊，即係都想佢要缺乏愛啦，咁啊又都會出去即係識男仔，咁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好男人啦，咁但係往往都失敗啦，咁、那個男人又會欺騙佢，咁佢又成日又飲酒於酒，兼就原來個阿媽其實就冇收入嘅，咁其實點解佢一直嘅買喺城市買樓啦，佢嘅生活嘅花費其實都係用緊佢啲保險金，咁但係個女其實唔知嘅 ，OK， 咁而個媽咪其實就唔係好理個女嘅，咁所以個女好悶，好悶就所以就揦揾啲只狗係陪，就當佢係朋友啦，咁所以最後個阿媽都揭發咗。佢喺个地牢收养只狗，咁但系最后都知道自己疏忽照顾个女，个女成日夜晚咧得佢一个喺屋企咧，好惊，咁于是就感动到个阿妈就俾佢养，咁然后就讲佢养咗十年噶啦，咁啊即系经历咗一系列嘅时间，已经好有好深厚嘅感情嘅情况底下咧，咁、那个女就去做兼职，就去其实去一个咧就系一个新嘅试验计划，就话咧有间训练所就话训练啲狗咧去闻个癌症病人，从而就令训练啲狗可以闻出一个人有冇患癌。OK， 咁而发觉个呢只狗天。個靈敏度都好好，亦都一學就識，知道邊啲人就有癌症，聞到嗰陣味佢又會伏低喺度做嗰個咁樣嘅姿勢。咁呢個聞有癌症嘅姿勢，其實就係一個關鍵，最後讓女主角會知道呢隻狗其實係同一個靈魂啦，即係同一隻佢想當年同阿爸爸嗰代已經養嗰隻狗係同一個靈魂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關鍵，就代替咗又係飛出去。咬波嗰下動作，咁啊叫有少少唔同咯。咁當然喺呢度最後又會有車禍嘅。 咁最後隻狗就死咗，咁但係咁樣鋪排，咁即係代表未來呢隻狗嘅學到問癌症呢個嘅技能咧，就會成為咗故事關鍵啦。咁大家都理解，咁啊一係就個孫女生癌嘅啫，如果唔係咧就邊個咧？就係、是、孫女嘅真命天子，亦都係佢想當年後生嗰陣時隔離嗰個鄰居。咁啊開頭就係一個戴眼鏡嘅華裔少年嘅僆仔嘅啫，到大個就反而係飾演都一個幾 charm 嘅華人去飾演嘅，就係、是、應該韓國人嚟噶。我就呢度就查唔到，係劉哦加拿大華裔加拿大人啊，仲係一名歌手嚟嘅。咁啊叫劉憲華，藝名叫 Henry 啊，得唔得？其實係 Super Junior。M 嘅成員啦 ，OK 啊，咁啊應該都幾靚仔，亦都幾 charm 嘅。咁佢就飾演佢大個嗰陣時，咁跟住咁，但係佢大個嗰陣時咧，都講佢其實有啲好感嘅對女主角。咁但係就當佢真係想決心當佢告白或者叫做示好之後之時咧，個女依、這個女主角孫女就識到個音樂人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個音樂人咧就有啲奸奸地，只狗一行埋去已經唔中意佢啦。咁但係個女主角就中意咗佢，咁跟住就一齊，咁啊變咗就啊嗰、那個男主角都係做兵嘅啫，得唔得？咁但係做兵咧，咁啊又話有隻獻啲關懷，咁但係最後都嗰陣時就未有愛情嘅描述嘅。咁但係跟住後屘係啦，點解會交通意外？就因為佢哋去咗一個派對，咁其實個派對就有人吸食毒品，跟住俾警察封場，咁但係個男主角就走先，咁個女主角反而又俾人拉咗，仲要判社會服務令，咁跟住隻狗仲要冇人理，咁嗰段時間就靠呢個兵咧，男主角咧就去照顧隻狗，咁到個女嘅出翻嚟咧，就再同呢個音樂人，那個音樂人又反而調翻轉，仲想溝佢。咁啊，跟住後屘仲打佢，咁跟住後屘一輪嘅掙扎啦，跟住後屘就喺度兩個追車，咁然後交通意外，咁啊跟住只狗啊掛咗啦，得唔得？咁呢個都幾大篇幅，亦都幾大嘅塑造個情感位，係個大咗，即係年青版嘅女主角同只狗嘅感情。咁然後當佢呢個叫第二次輪迴咧，佢就輪迴咗一隻好大嘅狗。咁但係呢隻大狗咧，就會去咗一個你當係嗰啲高速公路附近嗰啲市，即係嗰啲好似 Seven Eleven， 俾啲人揸車經過長途車，咁啊過去買啲嘢食啊咁樣嗰度，咁佢做嗰、那個呢、這個咁嘅便利店嘅一個看門狗，咁啊就表面就話喺依度生活咗好耐啦。就同女主角冇關，但直至有一日咧，女主角其實係會揸車經過，咁只狗都聞到女主角陣味，仲量想引佢注意，但係個女主角都會同佢呢只狗玩，咁但係因為個樣已經完全唔同曬啦，佢一隻好大隻嘅，都幾蠢嘅，又啄皮嘅大狗嚟嘅，咁所以女主角都同佢玩，佢亦都有跟女主角上車，但係就當然女主角就話：你唔好上嚟啦，你要跟翻你嗰個士多主人啦。咁最後就佢又女主角揸車，咁佢又跑出去喺個後面追住架車，咁嗰啲感人畫面啦。咁最後都追唔到嘅，咁追唔到之後咧，呢只狗又講佢都年紀大啦，跟住就伴隨住個士多老人咧就病死，咁之後又第三次輪迴。咁第三次輪迴咧，反而係飾演翻一個嗰、那個叫狗女啊，細狗仲係狗女，咁而呢個狗女咧就我唔記得咗係啊點樣同過啊，好似喺邊度嚟嘅咧？諗下先，又係咪收養定係咩咧？總之就到大咗，佢又變完。係啦，變完我啊唔記得咗佢點樣俾個女主角再領養嘅，咁啊總之就，但喺女主角嚟計咧，佢仍然係承牽住佢童年時代已經陪伴佢，可以聞到癌症嗰只狗啊，咁但係到呢只狗咧，咁就 反而就隻狗就有個偶然機會喺個酒店度就講佢聞到啊男主角，即係意思當年當兵嗰、那個，咁啊於是就走咗過去先撮合到佢，就遇翻上當年嗰個四眼嗰個男仔啦。咁佢大個已經好 charm 啦，亦都事業有成嘅，而且亦都身邊有個好靚嘅女朋友。咁但係隻狗其實就聞到原來呢個男主角有癌症。於是佢特別做咗嗰個動作，咁女主角反而就似曾相識，咁於是就咁佢都半信半疑嘅，就叫個男主角去驗身，驗完身先知原來真係有初期嘅 cancer， 咁反而調翻轉嗰個佢本身個靚女朋友咧就接受唔到男主角有癌啦，兼又發覺佢要進行化療，又要進行電療，咁啊甩曬頭髮，咁佢就覺得責任好大，又要照顧一個自己咁樣嘅男朋友，咁於是最後就分手，咁分手之後咧就順理成章就依只狗啦，同埋個女主角就好多時陪伴佢啦，咁但係同期呢段時間咧，我記得就係啦，個女主角就都幾兜踎嘅，係啊，同埋個女主角喺呢段時間咧，就其實已經同我阿媽鬧翻咗，因為個女主角知道，因為佢原本諗住十八歲，佢就可以攞到北部險金，佢就可以離開呢個城市去外國生活或者去外國讀書，但誰不知到佢一輪吵架，個阿媽又成日於走，又話俾啲男人飛，之後咧先爆就話原來嗰啲保險金咧一早洗曬，咁而且屋企亦都係爭人錢，兼又生活好潦倒，咁、那個女主角就傷心，覺得阿媽咧即係用咗佢啲保險金，咁同埋喺佢阿媽嘅口中，佢就成日話係爺阿嫲攞佢個保險金，咁但係其中一段時間都阿爺阿嫲個個嚟探佢，又擺低咗啲舊嘅物品嘅。咁嗰段時間咧，其實嗰只狗就已經有聞到男，即係第一代男主人嗰陣味啦，又好興奮咁樣，但係就個阿媽又唔俾佢入屋，咁最後都係未能夠見到孫女一面，咁啊叫做中斷有段咁樣嘢。咁啊，另外講翻就男主角條線，最後就即係當然就癌症康復啦，咁啊康復翻之後就重啟人生。亦都積極啦，咁啊開始戴翻假髮啦，咁啊變咗個人都健康翻啦，咁跟住就決心表白啦，咁就同女主角就示好，咁但女主角咧都係仲有啲猶豫嘅，咁最後都係因為只狗咧就嘅主動帶領，就令到佢咧決定就男主角就話不如過去揸車就去揾阿爺阿嫲。咁從然就有個經典一幕，就終於孫女大個嘅孫女咧，就第一次遇翻上阿爺阿嫲。咁經過睇翻啲相一輪溝通，咁而嗰只狗又即刻做翻嗰個凌空咬波嘅動作，就俾個第一代主人都知道，原來都係佢想當年嗰只狗咩 Berries 咁樣。咁啊，於是就最後就令佢又諗翻起，原來呢只狗就係識得。聞到癌，兼原來啊，聽翻阿爺爺講，都係同一隻狗嚟嘅，咁佢先知道驚覺到呢隻狗就係佢當年童年嗰隻狗，咁因為佢成日都擺低唔到自己個芥蒂，覺得咧佢都係中意童年嗰隻狗嘛，咁原來就啊發覺而家嗰隻狗就係嗰隻狗嘛，更加最後就由佢做媒人咁啦，跟住又終於就同個。嗰、那個男仔就一齊咁就一個好典型嘅 happy ending 啦，咁啊就完咗個故事嘅。咁你問我整體嚟計咧，感人位啊，或者中間都有啲幽默笑位，同埋隻狗都有啲賣文耍碎啊 ，sell 佢個 Q 嗰啲咁樣嘅樣嘅。咁啊，中意睇啲咧，我都相信大家一定入場就唔會失望嘅。咁你問我個女主角年青版咧，其實演技做得幾好，我啊覺得幾令人眼前一亮。咁而個男主角亦都即係型嘅，咁啊兩個走埋一齊咧，最後都有情人終成眷屬，就都幾感人嘅。咁啊，多咗愛情元素嘅《再見亦是狗朋友版》啦，你可以咁理解。咁啊嚇，中意睇呢啲戲嘅，咁啊推介俾大家可以一睇。好，跟住講講第二套就係我最中意嘅台灣樂團五月天啦，咁就有套叫做即係 3D 嘅電影啊，就係、是、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啊。咁其實佢咧，如果你有睇開五月天嘅演唱會咧，咁佢今年嘅 tour 就叫 Blue 啊 ，OK。咁其實之前嗰、那個之前嘅演唱會巡迴全球演唱會咧，就個名就叫人生無限公司。咁 喺有睇嘅演唱會咧，嗰、那個演唱會嘅包裝喺入邊，往往你除咗見到五月天出嚟唱歌嗰陣時咧，中間啲間隔位其實佢有段片喺個演唱會現場播嘅。咁嗰段片其實就係而家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呢套叫做紀錄片花絮加演唱會片段。加呢個片段就成為咗一套電影咯。咁其實有睇咧，好多嘅影像都係來自你嗰陣時喺演唱會睇到屏幕嗰段影片嘅。咁嗰段片其實唔嘢少㗎，你有睇個演唱會都知嗰陣時嚟計咧，佢個 opening 啦，之後係講話有超級英雄啦。咁五月天五個都分別係各有異能，亦都各有超能力。咁就算冇超能力都有裝備，咁就講佢好似專負責救地球，就打外星人嘅。咁一開始成功擊退咗班外星人，不過咧就因為就帶來好多嘅破壞，咁政府啊訴諸佢哋，最後就 cut 咗個 budget， 咁令到佢咧就冇錢營運，咁佢哋五個英雄咧就落難，又去翻現實生活咁樣。咁其中一個開唱片鋪啦，咁有啲就游手好閒喺度打機咁嘅啫。咁喺咁擔心情況底下咧，遇翻之前個基地爛咗嗰時失蹤嘅黃渤啊，黃渤就係呢、這個你當係佢哋個司令啦，即係等於阿 Nick Fury 啊 ，OK？ 咁阿黃渤就原來就話講佢一早知道咧未來有個咩小行星會嚟到地球，其實嗰小行星咧上面就有大怪，嗰啲大怪幾高咧？佢就話係101嘅40倍，得唔得？你如佢企咗喺個地球咧，喺個地球拉歪嘅太空睇個地球，佢會見到嗰只嘢企喺度嘅，得唔得？咁嗰只嘢個形象，你如好似機械大型機械獸啊，嚇有手有頭。有二足立嘅，有腳有條尾 ，OK 啊，咁啊好大隻，咁你預佢企喺度都係101四十倍咁高喎，咁跟住哇伸個頭落嚟，伸隻爪出嚟啊，成個天空都黑曬個城市嘅，咁樣就做破壞嘅，咁於是就話嗰 cut 咗 budget 底下，最後就經過啲歌迷嘅籌款啦。又識到梁家輝，咁梁家輝又係一個燃油公司嘅老闆，咁啊捐出啲火箭嘅燃油，跟住咧原來黃渤又用曬佢嘅積蓄咧起咗個秘密基地，最後就 upgrade 埋佢啲裝備，咁最後就一齊透過啲 fans 集氣咧就再打怪，就成功唔打，咁啊其實打怪就除咗打咧解決咗救啲人之外咧，就阿黃渤發現嗰依只外星怪獸咧好驚。音樂嘅，咁於是最後又將五月天嘅音樂擠落個炸彈度，然後就話靠梁家輝捐出嚟嘅火箭射咗個炸彈上去，上面就播五月天嘅音樂咧，就嚇死咗呢隻外星怪獸。咁你當啊，即係有啲好似燒酥妙菜咁啦，用音樂殺咗個外星人咁樣啦嚇。咁特別在咧，五月天咧五個造型係型嘅，包括咗如果你話月就先嚟就主唱阿信啦，佢係呢個。成個好似魔法超能力天才咁樣，係佢咧就冇特別奇裝異服，穿著普通人衫，咁但係佢可以整個超能力魔法陣咧，那個魔法陣個形態就好似 Doctor Strange 嗰個圓圈咁樣，咁但係嗰個佢就唔係圓圈，佢係藍色五月天嘅標誌，咁佢當然出呢個佢就可以超能力。又可以有念動力，又可以出龜波氣功，又可以用嚟當魔法陣擋住啲攻擊嘅。咁啊，仲要本身五月天出場嗰下係飛喺個天空度懸浮出嚟，仲係講佢一出場咧係打一炸外星怪嘅。咁嗰啲外星怪就人咁樣，但係隻眼啊發光，又會有呢個機械獸。機械嘅身體又會開槍嘅，咁佢就一開始係打呢一群嘅外星人喺個台灣嘅街道啊，咁阿信係喺個天空度飄落嚟，慢慢落地，仲要講佢飲住杯咖啡，一出個魔法陣就哇就爆無雙，側邊嗰啲機械獸全部炸開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形象。 跟住到吉他手怪兽啦，咁怪兽你知道亦都系叫五月天嘅团长啦，咁啊亦都系型啦，亦都算，咁佢就系着住红色嘅盔甲，就好似感觉似装甲服，咁佢又唔似 Iron Man 嘅，咁但系就会揸两支红色嘅棍，嗰两支棍你当系两支短棍，可以就咁打都打死啲机械兽，两支棍又可以合体变长棍，仲系可以有啲拳棍嘅招式嘅，咁啊玩呢个体术嘅 ，OK， 咁另外仲有就系吉他手石头啦，咁不嬲石头啲人都话佢似咩啦，似天蚕变嗰个啦，得唔得？得个样啊，咁佢咧就饰演就。就是穿了一套都有啲 cyber 啲嘅装甲啦，但系只手就好夸张，爆气咧两只手可以变做一个钢铁嘅大手臂，跟住讲佢玩呢个拳术嘅，仲可以一拳打到个地下就爆裂开晒，就震开晒啲冲击波，震开晒啲机械手咁样嘅。咁另外仲有就係背手贝斯手就係叫玛莎啦，咁你知玛莎个造型就长头发，就有啲个样又有啲 QQ 地又笑位咁啦，咁佢就饰演就孭住一隻叫做重装军火嘅地獄猫，咁佢戴住个猫嘅Q 嘅面具，但系就后身上面有好多武器嘅，咁啊哇狂扫射嗰啲机械兽咁啦，咁最后就拳右就系五月天嘅鼓手，咁佢又调翻转饰演一个搞笑讲烂 get 嘅一个，但系只手就会揸住个十字弓箭，咁仲要系个一射嗰支箭咧，支箭好似。银河守护队嗰个勇道咁样咧，一支穿云箭就会一支箭就会追住自动追踪就射晒穿过晒嗰啲机械兽，然后就一嘢拉走咁样嘅，咁啊饰演咁样角色。总之五个各自出场打怪兽嗰幕咧，啲特技同埋个画面气势气氛营造做得好好嘅，咁啊呢个真系令人刮目相看嘅。咁当然之后落难就有啲笑位啦，又加咗黄渤搞笑啦。咁然後就最後再 reboot 裝備咧，大家都勁咗，只貓又多咗個後面個迫擊炮，咁啊紅色嗰件甲咧又升級咗，又會型咗紅白色，又會有激光劍咁啦，咁啊阿信又啲超能力大咗咁樣，咁總之各自都有 upgrade 裝備，就再打到。就打最後嗰個大型嘅機械獸，咁但係終極打贏都係靠嗰支火箭射嗰、那個啊射嗰個音樂炸彈去炸，即係叫播音樂嚇死嗰只怪獸嘅。咁你遇大 Q 係咁啦嚇。咁、當然古仔咧，其實認真套戲屬於呢啲叫拍攝。嘅特技電影片段咧，其實就如果你有睇呢個人生無限演唱會，你哋睇曬嘅得唔得？加上我記得喺演唱會入面咧，仲會多咗梁家輝嘅戲份嚇，咁、亦都我覺得會多咗梁家輝好多點樣遇上我五月天佢哋啦，跟住又會講個計劃啦，又遊說佢捐錢，最後又集資，跟住起咗個火箭咁之類，跟住又會梁家輝啊帶架有車咁人生無限嘅。油車去泵油落個火箭道咁樣，咁會我記得梁家輝個角色仲重啲嘅，反而黃渤冇咁重。咁但係嚟到呢套戲咧，就黃渤角色好重，咁而梁家輝啊真係都叫做出一出幾個 shot 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睇呢套電影咧，你會覺得梁家輝角色唔知點解突然出現，就係、是、最後一出現就俾電郵佢哋，又幫佢撳掣 launch 個火箭，咁啊幾無厘頭嘅。咁呢個有啲不足。咁而套戏开头就话会剪晒成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嘅片段入去，包括有埋香港。咁我睇完就失望啦，因为原来呢套戏入面咧，佢净系剪咗2018年8月26日喺北京鸟巢举行最后一场嘅电影。嘅演唱會嘅片段，咁原來嗰場電影片段咧係首次採用咗咧全 4K 20台 4K HDC4300 高畫質攝影機去拍攝成個演唱會情況，包括啲歌迷反應啊，大家啲 wide shot 啊，全部嗰啲五月天嗰啲熒光棒變色啊，喺度跳舞啊，咁而舞台上面又穿插住舞台真係五月天嘅表演，咁其實就佢係 剪咗呢一場落去嘅啫，就冇其他國家嘅片段，咁啊永遠都係北京鳥巢。咁嗰場表演咧，北京鳥巢就坐到80,000個觀眾嘛，咁啊哇，成個看台坐滿曬，咁個舞台又超大啦，後面又有電視屏幕，又有去五月天即係招牌嗰啲 LED 閃燈啊，嗰、那個成個嗰啲舞台升降咁樣，咁其實佢就係巧妙地將個故事貫穿住真實五月天嘅演唱會片段，同埋佢唱嘅歌，咁然後就再貫住故事，咁所以嚴格嚟講咧，喺電影影像上面佢其實冇加新嘢嘅，咁而個演唱會嘅片段咧，又確實又拍得幾好嘅，即係唔會好悶嘅，咁好多 camera movement 亦都係全 3D， 而個 3D 做得好突嘅，好有立體感嘅，咁呢樣又係可以叫做大家如果未睇過 3D 版本嘅演唱會，要戴 view 眼鏡睇噶，咁而又一個好個 3D 效果好突出嘅景深，啲人同人之間真係好有層次嘅 3D 咧，咁就大家可以睇下，咁呢套我覺得都做得幾靚幾極致，咁。就咁就完㗎啦，咁你問我最後打嗰隻怪獸呢，即係射完嗰個火箭落去佢就收皮，跟住就死咗咁樣就撞咗落個地球度，咁最後就喺啲瓦礫度見到佢隻好大隻手好大個頭咁樣就死咗喺度，咁樣一個歪索見到啊五月天佢哋又成功拯救地球，咁嗰啲人民作愛帶返去，咁樣你當係咁啦，咁其實都係冇嗰個戰鬥場面，你問我呢演唱會冇呢呢套戲都冇，其實佢冇加到新片段，咁呢度有啲失望啦，咁但係反而呢完咗呢套電影，佢播字幕前就反而係有片尾嘅，個片尾片段咧反而就演唱會冇見過啦。包括佢哋就去咗食火鍋嘅，打完即係拯救完地球，咁喺嗰度有啲笑位之餘咧，喺個火鍋度佢係遇上林志玲過嚟撐場嘅，亦都有徐若瑄過嚟撐場嘅，亦都有康熙來了嘅蔡康永同埋大 S。咁啊變咗叫有四粒台灣星咧，就過嚟串場。咁啊喺入邊又話講佢上咗《康熙來了》，以五個人即係戰士嘅狀態上去做訪問咁樣。咁啊反而喺個一路播字幕嗰啲片段就有幾搞笑嘅。咁啊嗰啲片段有四粒大星啦，兼又喺演唱會睇唔到嘅。咁我覺得呢樣又叫做啲 bonus 咯。咁你問我整體咧，中意五月天嘅歌，咁啊梗係要睇啦。咁啊入面都唱曬佢近即係嗰段時間《人生無限》入面嗰啲歌，咁我記得好似成接近20首，咁而每首都唱足㗎。佢個電影片段雖然都會剪，咁但係每首歌都係唱足，而有曬 camera movement。咁你問我就連埋啲唔同嘅影像貫穿住，咁啊唔悶嘅。咁但係你話以個故仔嚟計啊，點樣打外星人嘅故仔咧，都同演唱會一樣係啲即係一啲中間間場畫面咁啦。咁你問我就冇加新嘢，咁呢度啊失望啲咯嚇。咁但係當然中意五月天嘅都一定要入場啦。咁啊步步咧香港票房比想象中好啊，都有接近100萬。咁而佢喺國內票房咧就其實就唔係想象中咁高。不過咧佢喺台灣票房就好勁啦，首週票房咧高達1980萬台幣，全球票房接近1.9億港元啦，得唔得？咁而又係刷新咗五月天歷年演唱會電影最高票房紀錄，咁呢樣就係都值得支持嘅。大家中意五月天，或者唔係好知五月天點解會咁紅咧，都適宜睇呢套戲，因為喺入邊咧，亦都有翻去演唱會五個喺度 chit chat 啊、真情對白啊等等，咁同埋你會睇到五月天嘅歌嘅風格啦，佢點樣 walk 加 pop 啦，而且亦都有慢歌，有而且啲歌詞係好地道，係用真係配合翻國語嗰啲中文詞咧，寫咗好多好有意思嘅歌詞，咁呢個就五月天贏嘅地方咯。咁加上咧，其實你我相信你有，就算唔係五月天歌迷，你睇呢個套戲，你都會發覺有啲歌其實你識，你聽過，原來你唔知五月天唱嘅啫，得唔得？ 咁同埋佢嗰個叫快歌慢歌嗰個間隔嗰個節奏，佢掌握得好好嘅，你唔會話好悶嘅，亦都中間會有啲感動懷，咁亦都入面有交代啊，人要有夢想啊，夢想啊推動啊，一定要貫徹實行啊，最後帶出點解叫人生無限，就話人生就無限，咁啊友情亦都無限，咁啊時間係有限，咁啊大家記住要活出嚇精彩嘅人生，掌握自己嘅命運咁樣啦，命運由我創咁樣嘅意思啦，咁就唔認識五月天，睇完呢套電影或者叫睇完呢個人生無限演唱會，我相信你會更了解五月天，亦都會愛上五月天嘅。咁我作為五月天 fans 咧，一定會支持。咁啊，我都已經即係如果呢個演唱會版我睇過兩次啦，得唔得？咁啊，而且都做少少廣告啦。五月天咧係唯一五月份每逢五月份都會承諾咗香港歌迷會喺香港搞演唱會嘅。咁剛剛係過咗去嘅演唱會 Blue 咧，就係、是。五月頭就做了六場，咁佢就去到迪士尼隔離嘅露天停車場，其實好大噶，嗰度可以擺到20,000人嘅得唔得？咁即係有120,000觀眾嚇、啊，就我就自己啊食炒咖啡先買到飛，咁啊係一個真係可以為亞洲首屈一指或者叫華人最 top 嘅天團咯。咁你係咪亞洲最 top 天團？我唔敢講啦。如果你話講佢係咁啊 ，Big Bang 嗰啲啊就衝出嚟鬧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啊同 Big Bang 唔同風格嘅，佢就 Wop Pop 咯，Big Bang 就 Pop 咯。咁所以我又覺得。我自己都鍾意 Big Bang 嘅，咁但係就大家又唔同風格，咁我覺得可以兩個都鍾意嘅。好，跟住落嚟港套就沉鬱啲啦，就係、是、韓國嘅電影啊，咁就係叫做《沒有你的生日》啦。咁特別在呢，其實第一就個導演係邊個呢？個導演其實新導演嚟，女導演。咁原來呢個新導演呢個名叫李宗賢啊。咁啊，呢個新女導演呢原來就係師承李昌東啊。咁李昌東係邊個呢？就係、是、之前韓國嘅第一個攞到呢個康城電影獎，咁啊之前就有呢、這個最出名有生死邊緣啦，攞過一個即係國內好多獎項啦，有導演獎啊、劇本獎啊等等。咁另外有2000年有薄荷糖啊，咁啊薄荷糖咧就係、是、佢第一次李昌東揾呢個薛錦球，咁薛錦球正正就係呢、這個沒有你的生日飾演逝去咗喺呢個叫做海月號空難入面死咗個仔個老豆 ，OK， 咁啊呢套薄荷糖啦，咁另外又拍咗密陽啦，密陽入面就咁講咗薄荷糖先，薄荷糖2000年就攞到31屆大中獎導演獎同埋劇本獎，有一屆青龍電影獎嘅劇本獎，咁亦都攞咗呢個克羅維亞利影展嘅特別評審獎，咁啊都未夠勁啊，咁之後綠洲藝日。魏影應該是啊，姚魏個魏啊，魏影，綠洲魏影咧又係薛錦球飾演噶，咁就攞咗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最佳新人，咁兼有百想藝術大獎電影部門導演獎，跟住2007年最勁就麥陽啊，就係、是、起用呢個全導演，咁全導演正正就係今集飾演細四男，即係海難細四嗰個僆仔個媽媽，亦都係即係薛錦球嘅太太，不過就離咗婚啦 ，OK， 咁又係勁在咧呢、這個全導演咧，咁就獲得。是韓國第一個第60屆康城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啊，得唔得？係啊，咁啊係韓國的第一個攞到呢個康城影展最佳女主角的人。咁呢套戲亦都攞咗第2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導演兼第44屆百想藝術大獎電影導演作品。咁而李昌東近期作品就係上年年尾先做，好多人話係神作，但我睇完就覺得麻麻地嘅。消失。都消失城市，咁啊網上面揾你可以揾燃燒烈愛，佢英文叫 burning 嘅，咁佢呢套就攞咗55屆大中獎最佳作品，咁係講一個嚇、啊、幾。或者可以講出青少年嘅悲哀咯，喺韓國話講個男主角咁啊遇上女主角。女主角就係一個 promoter girl， 咁但係就兩個就原來係至少同年喺一個好偏遠嘅地方 同一條村長大嘅，咁最後就好快地已經戀上，跟住就仲搞嘢嘅。咁但係個女主角就去非洲，咁然後佢就負責就喺非洲唔嗰陣時咧，就喺屋企就負責上佢屋企，就幫佢喂佢只貓。咁然後就去非洲翻嚟嗰下，就因為航機 delay 就認識到佢喺非洲翻嚟韓國嗰下認識到另一個韓國人。咁嗰個人咧其實係富二代，亦都係揸法拉利，亦都住洋樓養翻狗，好有錢，亦都好高質生活嘅。咁但係嗰個人似乎就對呢個女主角亦都有意思。咁但係男主角嗰陣時其實都係一啲好兜踎做送貨嘅人嘅啫。咁然後就描述到講佢嗰一代即係一個貧富懸殊嘅差距。咁最後個女主角又唔知道究竟情傾邊個喎，咁但係嗰個後尾先揭發，原來嗰個富二代有啲變態，佢係喜中意咧去啲荒野郊野燒人哋嗰啲咧塑膠帳篷啊，因為你嗰啲間即係農地咧，好多都會揾啲塑膠揾啲鐵架搭咗個篷，好似類似温室咁樣，但係都係啲塑膠。膜咧包實咗，咁可能我哋保護啲農作物啦。咁佢就中意咧去啲荒廢農地咧，好偏遠啊燒嗰啲咁樣膠篷，又望住佢著火燒，覺得好興奮咁樣。咁然後又從而借質寫呢個男主角其實就有啲變態嘅，即係唔係男主角，即係嗰個富二代啲變態。咁最後咧，女主角就同呢個富二代同就去咗男主角屋企，就係以前嘅童年嗰時嗰間屋，跟住又三個又嗨草，跟住又燒嘢食，咁跟住後屘又各自嘢，咁啊個女主角仲隨衫即直就跳非洲嗰啲民族舞，咁啊跟住個男主角就覺得佢做乜喺個陌生男人面，即係喺個外人面前隨衫，咁啊跟住鬧咗交，咁跟住嗰日就富二代車咗個女主角翻屋企，點知從此個女主角失咗蹤。跟住咁佢就要搵個女主角，亦都係發覺嗰間屋就啲嘢俾人執過曬，亦都唔見咗佢本身隻貓。跟住就開始懷疑係個富二代，跟住佢又喺個富二代屋企呢發覺佢嗰個洗手間呢原來會收埋好多嘅女性嘅譬如啲錶啊鏈啊耳環，咁好似珍藏咗喺度。咁到佢其實佢女仔未失蹤之前，佢去過富二代屋企嘅，咁佢又見過呢個櫃。到失蹤後，佢又有次借頭借腦再上過男仔呢個富二代屋企。咁富二代屋企當然佢就話：我都唔知啊，我送咗佢翻屋企，我點知可能去咗旅行啦咁樣。咁但係男主角成疑，又覺得因為佢間屋一來執得好整齊，二來咧就冇個旅行夾咧都仲喺屋企，咁三來冇咗只貓，咁喜兒就竟然喺個廁所度發現咗佢當一開始投索，其實就女主角做泡沫坦時送咗隻錶就俾男主角嘅，咁佢就見到男主角就因為佢冇女朋友啊，將隻錶直接送翻俾個泡沫坦，咁啊叫有少少愛情位啦。咁嗰隻錶竟然就喺嗰個櫃桶入邊，咁佢就起疑，又其實就男主角係咪有啲即係嗰個富二代係咪有啲警棍咧？跟住後屘又跟蹤佢，跟住又跟到去原來個男主角個富二代又會揸車去咗個水壩，咁我去到呢幕咧。就我估就暗示其實男主角就殺咗女主角，就將條屍抌咗落個水壩度。OK， 咁但係暗示嘅啫，又冇講到明嘅。咁然後之後就一輪嘅揭絲底理啊，繼續揾啊，最後又同個富二代鬧交，又跟蹤佢啊。個富二代有啲變態嘢，又話會燒呢嗰啲帳篷啊。咁啊，總之最後逐步啊，心理描述，最後就個富二代約男主角去燒個帳篷。點知出嚟嗰下，男主角就一刀捅落呢個富二代度。咁然後就擁插死咗佢，擠咗佢上翻架車，就放火燒埋嗰架車。咁對比翻佢個富二代燒帳篷嗰時嗰一幕，咁然後就一個歪索就完場嘅。咁呢個就係個叫做 burning， 就係消失 都市好似吓。咁啊，你问我就拍摄唯美，亦都劲嘅。不过系咪如坊间讲到咁神呢？我觉得啲情感推演位咧都有啲突兀啊。咁但系你话睇演技就真系确实冇得定嘅。咁但系李沧东系咪真系如大家所讲咁劲咧？我有啲存疑。咁啊，讲翻呢套《没有你的生日》，其实个女导演咧就系施成啊。李沧东啊，就是、当年原来喺《墨阳》入边咧，已经做副导，亦都系跟李沧东导演啊，得唔得？咁而亦都所以就用翻李沧东御用嘅摄敌球、摄紧球同埋呢个全导演啦，就系、是、做呢个《没有你的生日》。咁都系《没有你的生日》咧，其实系 100% sell 咧，就话喺呢个世越号海难事件，咁啊呢个系真人真事改编，就2014年嘅韩国发生嘅事件啦。咁而实际咧就系话一只船就去呢个叫毕业旅行，就坐一只船，上面其实就系有一间有250个叫潭元高中嘅学生嘅毕业旅行。咁当然除咗佢哋都仲有40多个其他啲外人。咁只船去到某个位咧，讲佢就唔知点解遇事翻侧。咁但系最大镬咧，翻侧嗰阵时佢唔系一次过沉晒嘅。咁但系其实翻侧后咧，少少侧嗰阵时咧，就竟然就个广播就叫啲学生咧就留喺原位，就唔好私自离开。咁于是啲学生咪跟住做咯。咁但系就发觉就成个嘅灾难过程就发觉有好多疑点，最后竟然系冇人救过呢架船，架船就开始越嚟越入水，越嚟越沉，最后真系啲水涌入个舱度啦，啲学生先识惊。咁最后就咁299个乘客咧，发觉系有唔系成只船其实476人嘅，得唔得？我讲错啊？咁入边有250个学生 ，OK， 其余有299个其余就嗰啲其他啲人啦，连埋船员啦，最后系有304个人死咗。咁当中有好多个比例都学生，仲有5个消防员死咗，2个搜索人员、潜水员死咗，1个海事人员同埋5个乘客失踪。咁呢个就系喺2014年就韩国嘅西越号事件系一个惨剧啦，兼就传媒质疑就点解？咁确实系有学生得救嘅，啲学生得救反而系意外地有啲俾啲海水冲咗出嚟落海，又着咗救生衣嗰啲就反而冇事。咁反而听船广播嗰啲留喺间房唔喐嗰啲，大部分都浸死晒。咁啊，啲人之后就闹政府，又话佢啊，即系拯救无效。咁但系最大镬就系个女总统咧，就嗰阵时就系女总统就系朴惠瑾啊，应该系嘛，系啦，就话讲佢咧冇尽力全力抢救，兼政府态度散漫，仲要呢个咧朴槿惠。就係話知10点知道事故，即係早上10点啊，知道事故報告竟然失蹤咗7小时，先開記招。咁而佢又當住電視畫面又講話全力有500多个人進行搶救，但事實生還嘅學生話事實係完全冇人去救，最後救嘅係附近嘅漁船嘅人。咁係涉及到隻船沉咗3日後先有大規模搜索，都係負責就係撈翻啲屍體嘅啫。咁啊，白白浪費咗黃金嘅28小時。咁啊，就一時就政府狂插啦，俾人哋兼呢件事亦都咧直接地令到朴槿惠，加上佢有貪污啦，咁啊叫做有個叫前遠因近果令到佢落台嘅。咁而呢個世越號嘅事件咧，亦都係被好多陰謀論嘅人咧就覺得係因為政府啊失救啦，有人又話佢點解會沉船，就話係急轉向遇到海流，跟住就話翻側。但有人就話陰謀論就話其實係撞到潛艇。咁另外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人話陰謀論咧，原來嗰陣時嘅總統咧，朴槿惠咧，咁消失7小时，就原來就話佢唔知嗰陣時啊做緊美容。 跟住就話到佢又打咗呢個美嗰啲咩做緊啲嘢，就有呢、這個催，即係嗰啲叫做催眠啊。咁咧要等佢五個鐘頭藥力散咗，但係之後仲要 set 個頭。咁啊，所以先失蹤咗七小時，咁啊，公眾譁然啦。亦都有個陰謀論咧，就話原來阿撲緊為佢個副手咧，有個叫閨蜜咧，就叫崔信實啦。咁原來個崔信實咧，呢個閨蜜啊，即係都係女人嚟噶。原來就係邪教啲教主嚟嘅，就話懷疑嗰剎那其實係撲緊為落命令唔夠，就讓呢扎人成為活人血祭，就係、是、永生教嘅邪教嘅要共。貢獻呢個活人血祭，咁有啲咁嘅陰謀論咯。咁啊，當然啊，成件事件啊撲朔迷離嘅。但係咧，若然你睇呢套戲，你第一你諗住佢個角度係要追查翻當年海難真相，咁你又唔使睇啦。咁因為呢套戲咧，絕對係冇講到任何呢啲批判性嘅觀點，甚至乎佢連成個西月號海難嗰件事，唔好話畫面啦，連佢表述佢點海難嘅過程都冇。套戲淨係聚焦件事五年後，跟住聚焦一個家庭點樣面對佢死咗嗰個仔，點樣接受呢個事實。咁因為嗰個家庭呢就唔同其他海難嘅家庭，咁好多家庭呢就會接受政府賠償，有啲呢仍然堅持就要討回公道，唔肯接受。咁亦都有啲呢就會接受到新生活啦，亦都有啲放唔低啦。咁但係咧呢個家庭個女主角即係亦都全導演咧，其實就仲誇佢係冇參加嗰啲依啲咁樣嘅聚會，亦都冇參加嗰啲叫做討伐會，亦都冇參加嗰啲索償，亦都冇接受索償。咁反而係獨來獨往，亦都係同其他嗰啲即係死難家人嗰啲聚會咧，就不嬲就都唔會參加嘅，亦都同佢哋冇乜兩句。咁但係就話講佢仍然放唔低，佢仍然當佢個仔冇死，仍然係會買校服俾佢，仍然係會嚇即係買新衫俾佢死咗嘅仔。咁而咁嘅狀態，仲有時會夜晚喊到好似哭聲咁。成條村都聽到咁樣，咁其實講佢總之呢個媽媽咧係仍然歇斯底里，仍然放唔低，仍然係會情緒失控，仍然係要長期食呢個精神科藥物嘅。咁但係聚焦住就係呢、這個。個海難遇難者其實有個妹嘅，咁就講佢由個妹嘅角度講啊，媽媽點樣歇斯底里啦，而佢個爸爸咧，即係意思啊薛錦球咧，其實就喺外國，總之遇難嗰陣時佢冇翻嚟嘅，喺外國唔知做乜。然後到套戲一開始五年後佢就翻嚟啦，所以咧對於嗰啲鄰居嚟嘅都係一個新嘅人出現，佢就話原來就係遇難嗰個同學嘅爸爸，咁然後就由佢嘅角度先講述佢點解會遇難嗰時去邊咧，原來佢就去咗企業外國公司嗰度做高層管個工廠，但係工廠就有工業行動。咁但係當佢真正就嚟出事嗰陣時咧，佢竟然喺個工業行動入面就有人意外死咗。咁然後就俾當地政府告佢誤殺。咁而佢就打官司，用盡曬家財打官司之餘，仲最後就討回公道。話佢無罪釋放，但係佢四月號遇難嗰陣時咧，其實佢坐緊監嘅，咁所以佢自己都係一個受害者，好慘。咁啊，今次就上訴得直，咁已經過咗五年嘅啦，白坐咗五年冤枉監。咁而翻嚟就點樣面對佢太太，同埋點樣面對個女，咁兼點樣教個太太面對翻男主角，已經即係個哥哥已經逝世咗。咁而其中一個 point 咧，就係凡喺啲遇難嘅家長咧，都會自己 一齊就搞為遇難嘅人就定期搞生日會，咁但係呢度已經人哋搞咗五年啦，但係咧男主角即係呢個嘅個仔咧就從來因為佢老婆都唔參加，咁所以咧從來冇搞過，咁直至就因為個老公翻咗嚟啦，個老公又想參加，咁最後就終於就阿逆來順受都會由個組織搞咗呢個生日會，咁套戲嘅最重點咧就係、是、ending 就係以一個半小時啊，足足半小時嘅篇幅就係、是、敘述呢個生日會。咁、那個生日會咧係會啊揾翻佢啲遺物啦，揾翻佢嗰陣時即係喺高中嗰陣時嗰啲學生嘅相，揾翻曬高中嘅同學。而又冇死嘅同學出翻嚟，而又會揾翻高中嘅老師，咁然後就話透過佢哋喺個生會嘅每個分享咧，然後喺嗰半個鐘嘅生會，先慢慢讓觀眾建構翻呢個男仔原來係一個英雄嚟嘅。佢當時其實有救生衣，但係俾咗佢女朋友著，咁、那個女朋友其實冇死噶，亦都原來就係阿個妹做兼職見到那個女店員咁樣，咁啊，總之有啲叫做以往喺套戲出現嘅角色都會原來串聯住同個呢個世遇號嘅海難有關之餘，亦都最後會喺生日會出現。透過佢哋一紮嘅分享咧，就確實勾畫出男主角當時其實佢未出事前都一個好好嘅品學兼優嘅學生，亦都係一個好多同學嘅領袖，亦都係班 friend 咧係覺得佢讀書又叻啦，個人又好好笑容啦，又肯幫人啦，亦都有個固定嘅女朋友。咁啊，係用透過生日會各人嘅分享去側寫翻呢個男仔。咁因為越寫呢個男仔越有前途越好咧，佢嘅死先感人，然後個媽媽先釋懷喊，最後多謝咁多位。咁、那個老公又攬住老婆喊，最後就反而就話聚焦唔應該仲。要忘記過去，應該要面對將來，就反而就已經失去咗哥哥，反而就應該要對翻仲生存嘅妹，即係個細妹好啲咁樣。咁啊，帶出咗呢個咁樣嘅感人嘅信息咯。咁你問我喺文藝片嘅角度咧，呢套戲有冇得頂嘅？因為都拍得靚嘅，而且咧喺文藝片咧，以往都好著重情感嘅刻畫啦。咁呢套咧。冇得輸嘅，包括個男主角同佢太太，咁啊翻到嚟佢個情感點刻畫咧？個太太其實一早已經單方面申請離婚嘅，咁但係就兩個點糾纏，個男主角又唔肯簽，然後呢兩公婆點樣面對個妹？咁而個太太成日都仍然覺得個哥哥冇死到，甚至乎佢買外賣都買兩份嘅。咁但係喺個妹嘅立場咧，佢就覺得阿媽都仲係精神病。咁嗰啲描述嘅刻畫位係犀利嘅。咁兼咧，佢係都係環繞住嗰間屋，跟住就佢媽媽做兼職喺下面打散工，嗰間超級市場收銀嘅。咁一係就係個妹妹去揾翻佢哥哥昔日嘅同學，佢就嗰個同學有個 friend 啊，就喺嗰、那個好似啲肯德基炸香雞嗰度做侍應。咁而又串聯到個侍應側邊嗰個女仔咧，其實就係佢哥哥當年嘅女朋友。咁另外又貫穿住佢其中一位冇死到嘅老師，咁啊，即係總之有啲咁樣嘅騰騰加關騰嘅關係就豐富咗成套戲情感嘅演繹咯。咁加上咧，我咁樣就宏觀咁樣講曬啲關係，咁你梗係知咩事啊？咁但係文藝片嘅好處就佢往往出個新角色，有啲前後伏線，唔會俾你咁快知道佢究竟喺套戲入面究竟係咩背景，而同個細月號有咩關係，亦同個遇難嘅男仔有咩關係。咁呢都係要慢慢透過唔同嘅對話、唔同嘅情節情義，咁你睇角色關係就已經叫 hold 住觀眾。咁而每一個關係佢其實節奏慢嘅，佢每一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塑造都會有啲事啊。 啊，譬如佢阿媽忍唔住啊翻學校，咁嗰陣時呢個世越號嗰個班房咧，就仍然係保留原封不動，就俾人哋愛嚟拜祭嘅。咁、那個媽媽去到又唔敢入去，但係嗰陣時喺側邊就見到有個女仔，就係、是、其實就嗰個女朋友啊，佢就坐咗喺佢個仔嗰張座位，咁就喺度沉思咁樣，咁啊變咗有啲咁樣嘅一啲唔同嘅線索串聯住，最後到生日會先知原來佢就係女朋友咁咯。咁啊，即係總之開頭啊睇角色哭啦，而最後個生日會就係你之前就一直都聽喺個故事入面冇見過，就係佢哥哥嗰即係意思遇難者個樣，同埋成日都存在感好強，就講阿媽點樣面對佢啊，佢喺唔喺度啊，個妹點樣睇個大哥，個老豆點睇個仔，咁但係去到個生日會嗰半小時先真真正正透過所有人嘅對話，執寫翻呢個遇難者個人究竟係點，咁呢度又係令到個結局係好豐富，令哭住觀眾去睇落去嘅。咁啊，鍾意睇文藝片嘅呢套又冇得輸嘅。你問我喺文藝片角度呢，情感刻畫細膩，亦都係演員演技有火花，兼撞出嚟嘅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刻畫係深刻嘅，亦都有層次嘅。咁亦都呢好善用生活化嘅情節，呢、這個都符合文藝片啦，係好寫實好貼地，講佢一家人五年然後遇難者家人嘅傷感嘅描述都好有層次，亦都好細膩、好細緻去刻畫嘅。咁依啲就一定中咯。咁當然，大家一定要當文藝片睇。呢套戲其實係完全冇任何回想片段或者叫做新聞片段講細如號，佢真係齋講嘅啫，由頭到尾冇見過沉船，冇新聞片段都冇。咁第二，套戲始終文藝片角度咧，確實拍得靚嘅，亦都有時會有啲意境嚇、啊。當中最有意境就係、是、阿、到到原來點解佢個鄰居個女會唔中意呢一個家庭呢？原來鄰居個暗即係個傳導演傳導演咧，其實就會不定期都會夜晚忍唔住喊，佢嘅哭聲係會喊到成條村都知。咁佢坐隔離呢家人個女其實就一次公開試，嗰呢幾年試過兩年公開試都係因為咁樣喊，令到佢集中唔到精神讀書，咁而考唔到上去大學咁樣，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咁嘅細膩嘅交代咯。咁而個點解個男主角一翻到嚟發覺啲鄰居對佢啲屋對佢老婆咁好咧？咁其實原來大家都聽到佢嘅喊聲，大家對佢都有惻隱之心，都希望佢可以盡快走出呢個陰霾嘅。咁呢個就先係側寫到，咁啊幾高嘅，亦都幾耐人尋味啦嚇。咁啊等等咯，咁一定文藝片拍法㗎啦。咁而且韓國文藝片不嬲個節奏都會慢啦，而韓國文藝片更加慢啦。咁三來咧，韓國文藝片通常個情感個演繹咧都幾盡嘅，即係佢喊都會慢鏡頭睇住佢喊，跟住佢再會喊好耐，起碼可能個鏡頭定焦睇住佢喊成兩三分鐘，先到下一個 shot。咁你預係呢隻咯，咁所以個情感個演繹咧，其實係有啲可以話幾韓國式嘅狗血，亦都有啲催淚位咧，催你一夜唔夠，再催，咁睇你受唔受呢隻文藝片。嗱，我自己就覺得可能日本嘅會有乾淨利落啲，韓國就有啲拖泥帶水，或者有啲叫做幾矯情咯。咁但係我見其他觀眾就有啲位啊 ，OL 嗰啲位去到生日會嗰下都忍唔住係咁喊，咁佢又覺得收貨好 touching 嘅。咁呢個好睇你，即係你想內斂啲嘅情感，定係還是露骨啲咯？咁呢套我覺得都幾露骨嘅矯情。咁啊，不過就講缺點就第一就，如果你完全對呢個細月號災難冇認識咧，其實你套戲個情感位未必會 touch 到你嘅。咁第二就始終香港人睇一單韓國2014年嘅海難，其實就佢究竟有幾切身處地去諗，佢幾能夠投入咧呢樣存疑啊。咁我都見有人會完全唔覺得感動㗎，得唔得？咁第三咧，你問我接受到冇 重現個海難，咁因為可能成本問題，同埋你都係以文藝片係講點樣創傷自愈走出陰霾嘛。咁但係你問我對於件事佢竟然冇完全表述，你唔塑造一個記者角色追查真相，或者叫做塑造一個雜誌編輯又好啦，同翻女主角講解件事，從而講一次俾觀眾聽發生咩事，咁會兼顧翻我哋即係唔係韓國人，唔即係未必知道世宇浩嘅事。咁啊呢樣喺劇本上就真係爭啲嘅，佢係預咗韓國人睇，所以都唔再重新講嚇。咁、至於最後我就覺得咧，既然呢件事咁令人關注，亦都有咁多陰謀論，我會 expect 睇嗰陣時，起碼套戲會有自己嘅立場、自己嘅揣測。亦都起碼會大大力扮政府救援無效，或者叫做延誤救援，或者啊嗰陣時就救援不力導致小學生死亡。咁但係呢套戲咧就好輕鬆大過，亦都咧冇任何立場想揾翻當年真相，或者為學生討回個公道嘅。咁你作為打正旗號世越號五年後嘅文藝片，咁我覺得你都有個責任，係咪想俾翻個真相國際社會知，或者你控訴翻個政府？咁睇呢套嘅電影，完全唔知係政府救援失敗，或者耽誤咗黃金28小時救援，呢樣嘢係完全冇提嘅。咁係啊，你事後我都係出嚟睇翻維基啊，睇翻世宇號海難，我先知入面嗰啲陰謀論啊，或者嗰啲政府失當嘅地方。咁呢樣嘢就作為文藝片，我覺得有啲似向政府漂白，亦都係或者叫做套戲冇吉屎，唔夠姜講得咁深入。淨係聚焦點樣叫啲家長走出陰霾，咁但係走出陰霾後可以唔使追究責任咩？可以唔需要有人負責咩？咁其實係都係一種扭曲咯，我覺得。咁呢樣嘢我對佢失望啲。咁其實同樣情況，我覺得李滄東都係咁。佢個燃燒城市，我覺得佢係拍到嗰種韓國年青人嗰種無力感，或者叫做一個對比嚇，點樣貧富懸殊底下咁啊個富家公子就可以隨時殺人，咁、那個男主角就好貧窮，歇斯底里，咁有個咁嘅對比咯。咁但係你話對比完做完，佢係咪對成個社會個批判好有 point of view 咧？李滄東係咪好想批判啲乜？好指出到佢想帶出啲咩命題咧？其實就冇，我覺得佢似係啊將呢啲咁樣嘅不安啊一啲負面情緒表露出嚟就算，咁我覺得係屬於都叫不負責任咯。咁呢個情況同啊《聖鹿獵殺》嗰個導演即係《單身動物園》，我之前都好中意佢嘅，但係睇完《聖鹿獵殺》，我覺得係垃圾啦嚇，咁啊唔係好掂啦。咁啊，所以李滄東我啊自己覺得麻麻嘅啫。咁啊呢套《世宇號》睇你啦，如果要睇演技或者睇一啲咁樣嘅文創傷文學之類嘅嘢咧，好值得大家入場。好，最後再最後啦，真係啦，同你講套勁嘢啦，亦都係勁爛嘅戲啊！我覺得啦，就係、是、嗰套《Money 萬惡金錢》。咁啊，柳俊烈咧，我覺得佢演技無庸置疑啊！喺《毒戰韓流》入面做古天樂，我覺得啊幾出色嘅，亦都做到嗰種好似即係高智慧犯罪者嗰種嘅有啲陰險陰森。咁啊，有啲情懷嘅，有啲味道嘅，確實啦。咁佢今次就飾演一個叫做，我都應該當高材生啦，入到去呢個叫做韓國金融街啦，咁嘅叫做做呢個股票買賣經紀，一開頭就都係十嘅，咁但係之後就講佢就認識到有個叫做咩部落格啦，就原來係一班人就係、是、一紮經紀同一紮老闆喺入邊操縱股價，亦都會利用。用一啲內幕消息咧，就非法交易。咁啊，總之做到其中一個部落格嘅一個咁樣叫做幫手做嘅落盤嘅人。咁啊，跟住就令到佢咧可以把握到好多機會，就賺咗好多錢，亦都為咗個股票行賺咗好多錢。咁啊，榮升做 top 嘅股票經紀員。咁啊，跟住開始有啲迷失啦。咁但係就金融機構調查啦，就發覺自己又俾人查啦，又驚啦，又開始驚啦，之後 keep 垮啦，又俾人威脅啊，最後就 keep 垮啦。 然後先最後就做污點證人，最後就透過錄音咧就指證咗個揾抽出咗個幕後黑手咁樣。咁你當真係好似韓國版華爾街咁啦。咁但係嚟華爾街咧又拍得緊張刺激，兼就好有批判，對白好正。咁呢套咧節奏就散漫。情節就浮誇，亦都冇任何真係好金融嘅俗語。佢所謂嗰啲非法交易買賣都可鬼小學雞嘅。咁而阿柳俊烈喺入面個演繹，亦都唔係做翻佢當年嗰種寫實啊，或者青春感啊，或者即係你見佢《逆權司機》入面嚇，兼啊喺《獨自寒流》入面完全唔係。佢又做翻一啲都幾好日式偶像。幾片面、幾浮誇嘅冷錯嘅角色咯，咁呢樣我啊覺得差啲咯。咁反而個結局，我覺得幾耐人尋味，最後佢係屯歸於盡嘅，佢就甘願俾人吉一刀，跟住留低證據，兼又最後就臨吉刀嗰下嗰啲聲音就錄曬，最後就冇死，第二隻手指俾個差佬，跟住自己最後就喺個車度就咁失血死埋咁樣。你都係咁嘅喺個地鐵度啊，得唔得？咁又引到個幕後黑手犯罪，咁最後又成之於法咁啦。咁你當係咁咯。啊，不過好似後屘最後唔係喎，最後 ending 出字幕後，佢係喺醫院重傷，跟住醒翻嘅，係都冇死到好似，係唔係悲劇結局㗎，得唔得？咁啊，最後就即係都係話萬惡係金錢啦，金錢就冇錯嘅，最緊要就係、是、最惡就係利用金錢嘅人啦。咁亦都講話金融產品咧，大家要小心啦，亦都係唔好貪咁咯。即係其實帶出啲嘢都好老調話嘅。咁但係問題喺一個咁浮誇、咁淺薄嘅劇本入邊咧，就真係睇到好鬼冇趣味。咁同埋佢所謂嗰啲咩啊，金融街嗰啲寫佢個運作，我覺得好假咯，即係十足好撇、好誇張失實，亦都唔覺佢真係好有寫實嘅角度去講呢個韓國金融制度嘅運作，反而係好似一套即係無間道。警匪片咁嘅啫，不過就擺咗喺金融版嘅啫。咁但係無間道警匪片，你無間道都拍得好緊張刺激，咁佢又唔係嘅，好鬼小學雞，又啲情節跳得好快，一係就好快好有錢，跟住就俾人查，跟住好快又俾人兇，跟住就好快又捉到個兇手咁樣，咁即係啲嘢跳躍得好冇過程。咁而又好淺薄嘅，咁啊變咗又真係好差。咁兼入面就連愛情線啊，佢同佢啲同事嘅友情啊，或者佢對於自己個心理變化都描述得好薄弱。我就知道佢又唔係收，跟住又做污點證人咯。咁嗰啲中間啲心理掙扎位啊，點樣嗰啲全部都欠奉。咁啊連女朋友都冇嘅，咁啊都唔知做乜嘅。總之個 point 就係一個當警匪片咁拍。叫做少少無間道式嘅拍法，但係擺咗落去金融題材，表個就算就呢套戲咯。咁啊導演叫撲老利啊，咁啊我覺得就都可以 bad list 㗎啦嚇。咁啊咁但係柳俊烈，我覺得佢個外形就其實唔差嘅，不過呢套戲都算佢重影生涯我睇過佢嘅戲最差呢一套啦。咁啊大家想睇，其實網上有得睇嘅，咁啊自己睇下。